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93集。 你变成了高富帅以后，不可以不要我。 我一直都是。 齐城终于走出来，吞掉了“高富帅”三个字，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从后面仰头看着自己的迟志涵。 快入秋了，不要坐地上了，等地毯铺好了再坐。 一直不太懂明明有沙发，迟志涵却热衷于坐地板的喜好，皱了皱眉，想着以后家里是不是要在地板下面重新铺一层防潮垫。 啊，你嫌弃我。 迟志涵倒着脑袋做了一个泫然欲泣的表情。齐城无奈下楼，把像个孩子一样赖在地上的迟志涵拉起来，拍了拍他的屁股。睡裤上有点凉，齐城皱着眉头瞪迟志涵， 下次来了又要肚子痛。 迟志涵完全没理齐城。 你真的比照片上还要好看，网上那些说你好帅要给你生猴子的女人你一个都不许理。 我为什么要生猴子？ 迟志涵愣了下。 而且我为什么要理他们？ 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年龄性别的网络上的人。迟志涵又愣了一下。 怎么了？ 齐城摸摸迟志涵的脸，刚才还笑嘻嘻的，突然就呆了。 你会不会真的不要我？ 迟志涵的反射弧似乎断了，刚才那一瞬间才突然意识到，齐城真的一直都是个高富帅，他病着，自己可以肆意霸占。但是如果他好了呢？他的世界更丰富之后呢？自己为什么居然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？齐城沉默。迟志涵因为父母的事情一直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，他们两人之间每次关系有些小小进展，他就会开玩笑一样的让齐城不许不要他。一开始齐城都会很认真地回答，到了后来渐渐发现其实认真回答没有用，迟志涵仍然会担心，用开玩笑一样的方式问出来只是一种情绪发泄。可是今天迟志涵问得很认真，脸上刚才戏谑他的笑意还没有完全消失，眼底却已经一片迷茫。 你跟我去画室。 齐城牵起了他的手。迟志涵瞪大眼，他一直没进过画室，上次知道里面放了木炭和安眠药的时候试图进去过，可是齐城说里面有他最阴暗抑郁时期画的画，他不想迟志涵看到难受，所以从那天以后他们两人有了新的默契，迟志涵再也没提进画室，而齐城进了画室再也不关门。 怎么了？ 迟志涵突然有些不安，爬楼梯的时候握着楼梯把手不敢往前。齐城回头牵着的手变成十指紧扣。 跟我来。 他的语气很坚定，手上的监测仪小小的闪了一下。迟志涵松开握着楼梯把手的手，心跳莫名开始加快。画室很大，和迟志涵想象中的逼仄拥挤堆满了画不一样，三楼的一大半空间都是画室，可是没有窗，黑漆漆的。 那时候不喜欢看到外面，所以只保留了最里面的两扇窗通风。 齐城打开灯，迟志涵因为突然的光亮眯眼，然后半张着嘴。这个地方应该是齐城自己收拾的，偌大的没有窗的空间，四面墙上都是他的画，挂得很满，颜色艳丽。震撼的迟志涵心突然开始狂跳，他不懂艺术，对画画也只有好看不好看两种直观感受，但是满墙的齐城的画 让池子涵有些窒息。对于那些看不懂的艳丽颜色的堆叠，还有纯黑色布景里各种各样狰狞的笑容和器官，很美，惊心动魄的那种美，呼吸一下都会觉得心脏麻痹的美。 这是我十年的全部。 齐城任由池志涵梦游一样的在画室里四处张望，齐城站在门口，两手放在身后。池志涵转身，眼眶有点红，有些自己都不清楚的激动的情绪。齐城的十年，阴郁绝望努力支撑的十年，全在这儿。神奇的是，他是能感应到那种对生命存在的质疑以及无法求生的绝望的，他居然可以清晰无比地感受到。他看着齐城抿着嘴摘下了监测仪，单膝下跪。池志涵泪眼模糊地看着齐城拿出了蓝色丝绒的戒指盒，打开后璀璨一片。 我本来想明天记者会开完再说的，然后我现在有点紧张。这个画室里是我所有的丑陋面，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，我画了那一面墙上几幅最最血腥的画。 齐城指了指左边。 偶尔觉得解脱的时候，我会用比较鲜艳的颜色画一些相对平和的。十年下来遇到你，真的意识到自己似乎开始好转的时候，我发现这四面墙上其实鲜艳色彩的比黑暗血腥丑陋的画要多。我性格敏感，容易钻牛角尖，遇到困难喜欢憋着不说。 池志涵已经捂着嘴哭出了声，齐城红着眼眶询问：“ 我要不要继续说，还是直接就给你戒指？”“ 继续，你就不能等我穿条好看的裙子，拿上摄像机一边拍一边美美的求婚吗？” 池志涵甚至脚上的拖鞋还是一只红色，一只蓝色的，一身睡衣都皱皱巴巴。齐城红着脸提议：“ 那我要不跪在这里等着？”“ 不要，你继续。” 池志涵流着鼻涕凶他。齐城的眼眶更红了。 在确定你妈妈再婚的那天，你跟我推销过你自己，你说你还算不错。 齐城又深呼吸，池志涵已经跟着跪下去摸齐城的心跳，被他笑着躲开。 那时候我心里面唯一的念头是，我凭什么？从你家回来收效应激反应那次，你以为我病重，那么坚定地告诉我你会和我生死相随，那个时候我居然没有拒绝，因为我当时心里居然隐隐地开始有了光亮，觉得我们可能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会有个好的结局。你很神奇，你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让我终于可以跪在这里告诉你我凭什么。我还算有钱，个子算高，长得应该算不错。 池志涵被气笑，拿他的 T 恤擦了擦鼻涕。 我性格虽然敏感，但是和你很配。我身体不算太好，但是胜在我们家真的算巨富，足够支付药钱，所以也会好的。我不知道精子活力检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，但是我私下和李医生确认过，最多五年我们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孩子。我算过了， 那时候你也没到三十，嫁给我，我会宠着你，护着你，永远都不会不要你。 齐城拿着戒指，把一直趴在他身上擦眼泪鼻涕的女人推开一点点。 而且，我所有的衣服都可以给你擦鼻涕。 我哭的眼睛都快肿得看不见了。 求婚的时候，男的能不能哭？ 我怎么知道？ 那我忍一忍。 还有，戒指太大了，做饭的时候不方便。 迟迟还有些忘记，这戒指是他自己拿过来看的，还是齐城递给他的？一片混乱中，他想得特别实际。 那再买一个小的。 迟志涵的反射弧一点点的重建中。 你现在心跳成这样，明天记者会怎么办？ 都这样了，记者会已经不重要了。 齐成答得有些无奈，他也没料到最后会变成这样。迟志涵又开始抽抽。 那治疗怎么办？ 求婚应该比记者会紧张。 齐成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深呼吸。 我刚才深呼吸的时候好像控制住流汗了。 迟志涵惊喜地抬头。 你眼睛？ 齐成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。 你明天记者会怎么办？ 迟志涵瞬间清醒，噼里啪啦地往楼下跑。 小肿眼贴呢？ 冰箱第二格。 齐成笑着把监测仪戴上，眼泪滴到手腕上，烫得他心尖都泛着甜。开记者发布会的时候，迟志涵拒绝入镜，原因是他的眼睛真的变成了核桃。其实一开始还是能忍的，虽然齐成这个婚求得猝不及防，但是用上了敷眼贴之后，他基本就已经止住了。问题是，齐成还来了第二波。两人都冷静了之后，齐成嘴里咬着迟志涵给他做的低热量磨牙棒，很认真地问：“ 我以后应该叫你老婆，还是囡囡？” 好不容易止住哭的迟志涵摘下敷眼贴，开始嚎啕大哭。他也对自己的哭点很无奈，但是听齐成用那么温柔的嗓子喊他囡囡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一块地方裂了。那片空洞荒芜，曾经被亲人抛弃的地方，然后彻底止不住。在齐成崩溃到开始上网给他搜笑话哄他的时候，哭到了最高潮，停不下来，一直哭到监测仪开始唱上学曲。 啊，我瞎了。 找了几个抱枕，坐在书桌下面，抬头望着齐成的迟志涵宣布，两只眼睛肿到发亮。 我会坐在这里陪你参加记者会，抱着你的大腿给你爱的鼓励。 齐成嘴角抽了抽，迟志涵今天是肯定不会入镜了，因为据说他是百万粉丝的微博博主，需要有点偶像包袱。齐成也没料到，求个婚而已，第二天他老婆的脸就肿成了猪头。 不用在这里陪我，我没事。 齐成真的一点事都没有，本来有的那么一点点紧张也被昨天的求婚消耗完了。谁扛得住老婆在戴上戒指的那一刻开始嚎啕大哭四个多小时？他觉得自己的心理已经被迟志涵锻炼得非常健康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